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我们先来看看此刻都是因为风大天冷回到家的一些朋友在公众平台上来报道了，比如说说句心里话宋丽 Mr. 白花满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谢谢好久不见了，以及茶之然梅子泪雨尘缘圆圆 Cherry 他说现在要骑车去健身房，15分钟之后在手机直播当中见，还有根根 Holiday 特洛伊以及高阳和国亮都已经此刻来到节目当中来报道了。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者是直接60秒的语音发送过来，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以及你希望通过这首歌传递一份什么样的祝福和故事，此刻我都会在线。那如果说下了节目直播之后，当其他时间你依旧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会在次日的节目里面直播中一样能够收到这样的一份祝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菊安，他分享的是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呢和一位男生若即若离的一段关系。菊安留言说，昨天晚上他把我送回家之后呢，陪我说说话聊聊天，可是微信上也是发过去一个消息要等半天才能够回复。我能够想象到他在另外一头手机的另外一端是什么样的状态，可能我们两个人现在处于爱情的边缘，都在纠结，都在犹豫。今天很不巧，我因为昨天中风了，所以今天发烧到39度，这个时候呢没有去上班，而是躺在床上来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特别希望他能够在身边给我一个拥抱，给我一份陪伴，哪怕是帮我端一杯水，我都会觉得好温暖。此刻我希望在节目中点播一首来自于 Sandy 林忆莲的广东话歌曲，叫做对不起谢谢你。我不知道我和那位男生究竟到最后能不能走到一起，甚至走到一起之后能不能共享爱情的那份甜蜜。可能是现在我生病的状态吧，让我有一些患得患失。我希望通过这首歌告诉他，我真的很想你，很想你在我身边。 从凝聚在眼角都跌下来，今天该要对我那眼泪喝彩，能让我证实我曾经这么深爱，得到的满足大过悲哀。从明白没有你也有未来，终于相信我也有气力放开，想再偶遇你仍舍不得感慨，漆黑的背影也有光彩。从来未答谢你，用当天春光比盛夏明媚，没有终此生的运气，都不必再讲对不起。光彩，从来未答谢你。 别离，伤心高兴永远也会成正比，荣幸我会共你曾经不舍不弃，多刻骨铭心我记得起。 2018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1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 距离我们2019年1月1号的特别直播已经剩下不到30天的时间了。2018年过来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也是陪伴你的声音走过了这样的一年，也欢迎你和我分享分享在2018年你都经历了哪些故事。你可以挑出一个你印象当中最为深刻的，通过文字或者是通过语音的形式发给我。如果60秒的语音说不完，你也可以多发送几条，没有关系的。我这边会在1月1号将各位在这一个月的留言、这一个月的感悟和故事整理出来，在1月1号那一天为各位做一个特别的直播呈现。有好多事情，好多音乐都是需要用文字来整理的，只有当你回望过去的时候才发现，真正记住的那些还是我们在心底最为温暖的一些片段和画面。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 Mr. 白的点播，他说此刻呢，暖暖的阳光照进窗户，中午啦，舒服的让人想晒太阳，希望点播一首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进窗，悠悠微醺，淡淡咖啡香，恍然你又在身旁，笑容星一样明亮，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你说云落泪了，风会吹干它，我们风叹息又怎么安慰呢？你只笑笑不回答，说小姑娘别犯傻，哦，窗外天空晴朗。 小姑娘别犯傻，哦，窗外天空。 再见钟情。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如果你也希望像刚刚这些朋友一样，在节目当中，在音乐中传递一份你的温暖的祝福，你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比如说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听到的声音，是在刚刚12:10给我发来的一段语音，它来自东东堂，我们来听听看。 很喜欢主持人的节目，更喜欢每一位主持人，喜欢每一位主持人的声音。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主持室的每一位主持人都能够带来暖暖的声音。我想给主持室的所有的主持人点播一首《暖暖》，谢谢你们在你的直播室为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声音，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节目，谢谢你们，点播一首《暖暖》送给你们。 兜兜堂留言说，很感谢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听到了974的音乐和声音，当然我也觉得更感谢在广播另一头的你们的守候和支持。同时兜兜堂希望点播一首暖暖，而这首歌在今天特别默契，还有一位朋友也点到了，他叫做苏童念秋，他说此刻呢正在中关村软件园的观光车上正在听广播，风很大，空气很冷，也是希望点播一首暖暖送给司机师傅们。12:19来自梁静茹的这首可爱的暖暖，分别来自兜兜堂以及苏童念秋两位朋友的点播。 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 爱一个人就希望他过得更好，可是我要在直播节目里面说爱你会不会显得太肉麻了但是我真的希望你是在我们的声音和陪伴当中，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温暖，越来越有温度吧。有人会觉得今天的阳光很暖很舒服，也有人会觉得今天的风太大了，比如说像风一样自由，留言说今天这个大风啊快把我刮跑了，一句话就说明了你的体重还是比较苗条的。点播一首《风往北吹》，在今天节目进入半点之前为你播放，来自孙楠。 你的手一挥，说要往北飞，爱情被一刀剪碎，我的心一片黑。你讲得很对，说永远多累，但是这一生再会，以后谁记得谁？我以为我的爱情可以满足你想买的醉，风一吹，我才知道自己早已崩溃。睁不开，流着泪，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我往北追，用迷了路的腿，我只有往前飞，退无畏，北方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 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我国西最南，福建首席海丰，它以566分的成绩入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近日，蔡徐坤登上了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官网，他在访问中谈到自己出道后的改变、对音乐的看法，以及组合 9% 的新专辑等等。他还表示想在2019年4月开始的世界巡演前发布更多单曲，磨练自己的 DJ 技巧。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下半时段依旧欢迎你，我是思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在下方的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你希望在今天的直播中送出一份什么样的祝福，或者说通过音乐来分享一份什么样的故事。其实这些互动方式咱们的老朋友都已经太熟悉了，但是还是要说一下，因为还有很多新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可能想要点歌，可能想要倾诉，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来找到这样的一个渠道，所以你只需要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加上星标留言栏来找到我就好了。下半时段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请允许我这个时候呢稍微的换一下音乐。这是来自我们的廖氏如神发来的留言，他说今天呢，我希望点播一首昊天的小人物送给我的发小。就在前段时间，他辞去了在办公室的工作，去摆起摊位开始卖肠粉，貌似生意还不错。廖氏如神跟我说，他的这位发小呢，可是一个小吃货，他和他先生两个人呢，都喜欢弄吃的做饭，去他家里面总是特别的有口福。他还说了，我一定要在肠粉上啊，做到这个月入过万。他也会像歌曲里唱的那样，偶尔呢，来买彩票，偶尔呢，也希望生活当中有一些惊喜。虽然这些事情一直都没有一些，当他说彩票一直都没有中过，但是今天廖氏如神也希望在节目中点播一首歌送给他。他说，我知道你这么些年的困难，你们也在很努力的奋斗，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只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想祝你梦想成真，日子会越来越好，加油。昊天的小人物，在12:35来自廖氏如神的点播，送给刚刚辞去工作的发小，一位小吃货。 睡一觉醒来，还好正是早上，对着镜子看看有哪里不一样，穿上我的外套，整理好自己，跑出我的家门去追求我理想。大街上走走，装模又作样，总觉得每个人都不如自己强，摸一摸口袋，心里才明白，买一件东西价格又想一想，看看福利彩票，相中一个大奖，天上没有馅儿饼，梦别做那么香，有钱也会烦恼，没钱别总彷徨，只要努力工作，你也会有辉煌，看看福利彩票，相中一个大奖，天上没有 觉醒来，还好正是早上，对着镜子看看有哪里不一样，穿上我的外套，整理好自己，跑出我的家门去追求我理想。大街上走走，穿模又作样，总觉得每个人都不如自己强，摸一摸口袋，心里才明白，买一件东西价格要想一下，看看福利彩票，相中一个大奖，天上没有馅儿饼，梦别做那么香，有钱也会烦恼，没钱别总彷徨，只要努力工作，你也会有辉煌，看看福利彩票，相中一个大奖，天上没有做那么香啊，有钱也会烦恼，没钱别总彷徨，只要努力工作，你也会有辉煌，看看福利彩票，相中一个大奖，天上没有馅儿饼，梦别做那么香，有钱也会烦恼，没钱别总彷徨，只要努力工作，你也会有辉煌，只要努力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年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啊，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段故事，这首歌曲都是关于爱情的，它来自宋丽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的留言。宋丽说，在节目直播中听到了太多的关于暗恋的故事了，她说我也是昨天才知道，我女儿的男朋友之前已经暗恋她3年。昨天晚上女儿下班回来之后告诉我说，那个男生从大一的化学实验课看见女生的时候就对她有一种莫名的感觉，但是当时没有什么接触，大学里的3年，男生默默观察着女生，直到今年8月1号开始实习，哎，机会来了。男生在校是拿了3年奖学金，学习成绩优秀，所以当时呢被直接推荐到医院来实习，但是他因为女生的选择而放弃了自己的机会，因为这个还被父母骂了好几天。可是当他打探到女生的实习单位的时候呢，也开始投简历面试，终于两个人到了同一家的公司来实习。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我们之前宋丽和我们分享过了，两个人开始慢慢的接触，到现在走到一起。宋丽告诉我说，那个男生对自己的女儿特别的好，也是一枚小暖男，他作为妈妈也特别的开心，今天希望在节目的直播中送出一首歌送给两个孩子，他们两个人都是初恋，刚好宋丽和爱人也是初恋走到一起的。非常熟悉的旋律了，12点41分，因为爱情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追光者》。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眼，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 是夏夜的萤火，孩子们为你唱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因为你有梦可做，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小心彩虹，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 你可知道我爱你。 2018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1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 我们提前一个月的时间，在12月份向你征集你在2018年都经历了哪些心情故事。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24小时你都可以发过来。你可以说，思萌，我的2018是这样过的，或者说在2018年我印象当中的一段故事是这样的，告诉我你的故事，告诉我能够通过这段故事你希望点播的一首歌。我会将这些一并的整理出来，在2019年的1月1号我们的直播中为你呈现，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共同在音乐中在2018年走过的那些悲欢离合。刚刚听到还有沐风留言说，我是一名外业人员，午间时光里是难得清静的来听听广播，祝福恋人们，还说到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你听到了吗，宋丽，这段话是对你说的。还有在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张小兰，她说 Hello， 我是11的妈妈，每天中午呢，一个小时是最悠闲惬意的时光，特别是在冬天，会让人觉得听到这样的声音和音乐，心里面暖暖的。11宝贝现在是2岁，每到中午的时候，他都会萌萌地问我，说：“妈妈，你要听音乐吗？”然后就为我打开收音机。最美好的时光也莫过于此了，一段暖阳，一段祝福，一段回忆，和一首歌，还有身边不离开的天真的宝宝，他说岁月真好。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虽然说是在冬天，我也依旧能够希望通过音乐来为你送上一段夏日的陪伴。这是来自路虎演唱的《夏天的味道》，选它很有意思，是因为它在前奏的时候有这样一位小 baby 在说话，会不会也像11宝宝，像他的声音呢？ 他每日就只是照顾着他最爱的一朵花， 风吹过我的双脚，怀念夏天的味道，你的微笑我舍不得一口吃掉。秋天树叶不停掉，我的难过有谁知道，身边少了你我真的觉得无聊。风吹进了寂寞装进我背包，怀念你的香水味道，想念让我更加烦恼。我想你知道夏天的味道，刻在我心里永远抹不掉，就请你给我最后的讯号，我会安静的走了不到。 再来念念留言吧，时间已经不多了。肖萌说，我和老公恋爱两年，结婚五年，总是觉得太平淡了，现在一听节目中有人分享自己的感情心情，也是会回想到我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发现哎，可圈可点的地方还是很多的。那时候我就是因为生病，老公呢会在中午特地赶回来住处来给我做一顿饭，也是因为他的这些贴心的做法，我才决定嫁给他。虽然说后面可能这样浪漫的事情越来越少了，但是我知道只要我需要，他还是会为我做一顿饭，还是会为我营造一段浪漫的回忆。平平淡淡才是真嘛。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马上要来听到的是来自 Say You Say Me 芒果点播的小虎队的爱。然后把这首歌送给多年一起做扶贫基金的一些公益活动的芒果群的小伙伴们。12:51通过这首歌，他说我爱你们。明天中午12点，继续欢迎各位来到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送达祝福。还有好多歌曲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没办法播放出来了，但是明天我依旧会为你在这里面独家定制一份音乐祝福。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咯。 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